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现代多人有声剧《初恋症》，由喜马拉雅、九淮中文网、觉醒时代联合出品，作者夜很贫瘠，演播彭瑶、锦鲤、嘉康、孙瑞阳等，点击订阅，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 第65集，云建威和戴子英勾肩搭背霸占麦克风唱歌，冰晶和赵豪几个在底下给他们拍鼓伴舞。后来云建威累了，跑到胡文泽旁边坐着，抱着胡文泽的胳膊。 我好累啊，子哥。 累什么？ 我没和别人说。之前我不是被迫公开出柜了吗？后来学校里还是有一些人知道了这件事。我觉得有的人对我的态度还是不一样了。 我初中那会儿跟你说什么来着？让你别跟别人讲，你倒好，直接给我来个大的。 我当时没想那么多，而且我又很害怕。 你就不会装傻吗？算了，出都出了，你在乎别人想法干什么？咱们不都没当回事吗？ 可我在想，如果没有你们，我可能就被孤立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脑子里想的全是沈纪念。他知道自己是幸运的，有朋友在身边为他抵挡了许多流言和视线。人总是有趋同的本能，如果他是孤身一人，那么只要有一个人觉得他是同性恋很古怪，很快许多人也会这样觉得。可因为围绕在他身边的几个朋友都没有表现出古怪的看法，旁人便也不会太过关注这种事情。胡文泽捏他的脸， 你这不是有我们吗？瞎想什么？你连周末那种人都敢揍，哪位勇士敢孤立你？ 那还不是有我们豪哥罩我。 夸我什么呢？大点声，我爱听。 赵豪凑过来，被胡文泽无情地推开脸。聚会散了后，胡文泽送云建威回家，路上和他聊。 你要想到时候等你考上 S 大了，哪还记得曾经把你当异类的那些人，那不都天天和你哥甜甜蜜蜜去了吗？ 云建威傻笑，过会儿又发愁道， 可我哥万一不和我谈恋爱呢？他那么直。 那你不会换个目标吗？怎么了？全世界就你哥最帅，就你哥最好，你哥天下第一，完美无缺。 胡文泽恨铁不成钢，云建威理直气壮， 对啊。 好，行，你牛。 胡文泽无语，对他竖起大拇指。两人吵吵闹闹一路，胡文泽把云建威扔回家就走了。云建威回家后洗完澡回到自己房间，打开齐峰送他的琉璃灯，他抱着被子侧卧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灯，眼睛被琉璃的色彩映照得熠熠发亮。灯上点缀的两只蝴蝶让云建威莫名想起自己曾经看过的一版梁祝动画片，最后梁山伯和祝英台一起在坟前化作蝴蝶飞走了。他记得当时自己还看哭了，因为动画的配乐很动听，很感人。在琉璃灯的光里，云建威陷入一个流光溢彩的梦，他的意识里有种说不出的急切和惆怅，急切于追逐齐峰的背影，想快点跨过那道高高的门槛，惆怅于夏天就快要来了。他曾在诗里、画里、音乐里和人们的感叹里所听所闻的，每个人一生仅有一次的、再也不会重来的夏天就要来了。高考的前一周，云建威竟然中暑了，他可能是有点紧张，加上天实在太热，中午走在去食堂的路上的时候，云建威自己还没感觉到什么，就听旁边戴子英突然哀哀的叫， 接着他就被沈金念一把抱住跌在地上，腿软走不了路了。云建威被送去医务室的时候吐了一次，中暑后头晕犯恶心，躺在床上头顶冰袋，鼻子插着氧气管，虚弱地抓着戴子英的手。 哎呀，你好，我的银行卡密码是…… 戴子英也捉住他的手，郑重道： 你说，我都听着，顺便把支付宝密码也告诉我。 医生把他们几个没事的轰出去，很快云洪洲就开车来把云建威接回了家。本来紧张兮兮的想请假，云建威说自己没事儿，躺一下就好，赶他爸回去上班。下午云建威躺在空调房里睡觉，他正睡着听到家里门铃响，还以为他爸又放心不过跑回来，一边嘀咕老妈子，一边软绵绵爬起来下楼开门。他没想到自己开门看到的是齐峰。云建威傻了，看着他哥微微喘着气站在自己面前，身上短袖被汗打湿，一手撑在门上，摸摸他的额头问道： 好点没？ 好点了。 后来云建威才知道是沈金念拿他的手机给齐峰打的电话。沈金念的想法是云建威可能学习压力大，就想让他哥打个电话安抚一下情绪，谁知道中午电话打出去，下午齐峰就请了假坐上高铁回了临安。齐峰都大三快升大四了，最近不仅在准备期末考，还有跑保研的申请材料、写论文和实验报告等等。云建威知道他每天有多忙，连忙叫他哥回去。齐峰没听他的话，说反正是考试周，正好没课。云建威傻眼， 可是你这周不是有两门考试吗？ 明天下午考一门，明天再回。 那也太累了，天又那么热。 没事，你更重要。 齐峰放下包，熟练换鞋洗手进厨房，根本没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话，接着问云建威吃了没有。云建威红着脸站在他身后答道： 中午吐了一次，吃不下就没吃了。 齐峰打开冰箱看了看， 给你煮碗茄汁意面。 云建威恩恩点头，跟在齐峰屁股后面看着他给自己做饭。他心思躁动，从后面抱着齐峰的腰赖在他背上。 哥。 我 真的好紧张。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只要正常发挥，过一档线没什么问题。 可我要是发挥不好，没过一档线呢？ 你可以有很多选择，不用着急，慢慢来。 意面在锅里扑噜噜地煮，云建威黏在齐峰身上发呆。他知道自己有很多选择，未来有很多条路可以走，不必担心太多，不必苦恼太多。家人都希望他快乐，从不要求他要达到什么。云建威也从未想过自己要达到什么，或者成为什么。他只想选择有齐峰的那条路。第二天，齐峰回了学校，不知是中暑的后遗症还是什么原因，他一直不在状态，每天只是勉强看看书，复习笔记和试卷，晚上也非常早就睡了。第二天奄奄爬起来，看着外面的大太阳都不想出门。沈金念给他买来藿香正气水，喝得云建威差点又要吐。他不仅喝正气水要吐，吃肉也嫌腥，吃鸡蛋不想吃蛋黄，油多了不吃，味道重了也嫌弃推到一边，简直什么都吃不下。 像怀孕的症状。 戴子英，你个高考都不参加的人很闲是吧？ 我这不是想和你们多玩会儿吗？ 戴子英也准备出国，他要出国，冰晶也要跟着他走，两人一起考托福，一起选学校， 冰晶的妈妈要冰晶去比利时念音乐学院，冰晶不去，戴子英准备读商科，冰晶对经济半点兴趣也没有，也要念商科。冰晶的妈妈快被她气死了，连着几个月对女儿冷暴力，冰晶根本不在乎，对戴子英的黏糊劲儿，让云建威都叹为观止。